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08。 曾经有一个至好听的节目俾我听过，如果系都要我喺呢个节目上边加上一个名。 喺咗十年，我就为国家机器忘记咗。 点会咧？就算一张厕纸人底裤，都有佢本身嘅源泉噶嘛？呢个比喻真系啦。 你唔系真系爱啊嘛？你真系爱咩？ 我三年嘅，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粒饭。 喺五光十色嘅电影世界里面 ，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戏，萧定一。黎海山 Albert，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 好好彩，我哋三个唔系运动员。如果唔系咧，攞金牌嗰时咧，上去就会唱呢个还债还债还债大王呢个。咁啊，呢个节目咧虽然唔系最多人听，但好荣幸咧成为 Hong Kong Reporter 咧唯一一个节目嗰条 jingle 咧系到依家都系错嘅。其实系讲咩牛钉嘅 ，即系星期五、星期六嗰个 啊。系啊，仲系讲紧星期五嘅。啊，喂，你 最最新消息咧系。星期五已經剩下好了 是吧，不是我不是住你 OK， 即是個人。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 不是因為呢我現在面臨封咪，所以呢暫時不談著。話聲給你聽有的了 OK 走了你。 是啦。 咁呢就講返就繼續講下奧運。 奧運啦。 奧運啦。 是啦，我有少少嘢想講嘅，係我記得早嗰兩日啦，即係睇電視都會睇到一班四川嘅小朋友，即係冇咗爸爸媽媽，即係已經係即係離世咗，因為四川大地震嘅關係。咁有得入場去睇北京奧運。咁anyway， 佢係有部分仲可以睇開幕儀式嘅添。咁我記得有間電視台咁，跟住博咪問個靚妹，個靚妹問你最想，即問個靚妹就係話你最想見到邊個？佢係講咗句最想見到溫爺爺。 溫爺爺， 即我覺得 有啲似以前， 有少少悲哀嘅係點解咧？即原因係你四川大地震512，即到依一刻8月8號、，anyway 大概3個月到，你可以一個國家。去令到即係連自己嘅父母喺依一刻突然間可以 stop 咗落嚟，然之後真係去搞一個奧運嘅，即係我唔係話你幾強大又好乜嘢都好，只不過係有陣時有啲嘢你係因為咁樣嘅制度之下，令到一班人民係咁，所以你先會有咁多漁民出嚟咯。我自己覺得係咁咯，即係你會睇到一樣嘢，點解會可以話即係俾人話冇文化冇人情嘅原因，你從呢件事件你會睇到 咯。但係你作為中國人，你唯一你呢個差唔多係唯一可以做嘅嘢，你連反抗都冇用無力嘅。你譬如話而家豆腐渣嗰啲咩樣，你為一 冇 一出嚟講即死， 係 好啦，你上去北京咩上訪嗰啲拉 Q 曬你全部。嗰我真係好想睇下佢嗰個咩示威區咧，究竟最後係幾啲咩人喺度？ 19幾公里 ，sorry， 唔使咁激動， 冇錯，係嘅， 唔係19幾公里都冇問題啊。係你知唔知而家你知唔知嗰、那個我睇過㗎，不過我唔記得咗，就係佢有個新佢懶係好民主㗎，佢係可以佢係列曬出嚟呢嗰、那個所有嘅申請程序係點樣㗎。 跟住呢就每一個 step 差唔多都三到五個工作天，只要依樣已經首先啦。咁同埋呢就非常之複雜啦，咁同埋呢就要等佢批准啦。仲有喎、啊、根本而家就好啦，就算我當你有呢個 procedure， 你知唔知而家冇執行 㗎？ 好多好多係一上去即拉呀，你知其實係搵笨神，即係你一上去 即 係 一申請就拉你啦， 即拉就掟返你走。就係咁簡單啦。咁所以其實佢嗰個示威佢真係玩嘢囉。但即係所以你話 咪又係做俾人睇囉、啊。即係話俾你聽，我有喺度㗎呢啲嘢。 即係最後其實可能真係有啲人喺度示威㗎。但係 嗰啲人妹嚟㗎嘛。 係呀、啊、即係可能就抗議部署呀、抗議日本仔呀，咁嗰啲可能咪擺啲喺度同你玩下咁樣囉。 咪同埋犀利就係犀利在咩呢，可以咁快將個通呢由四川大地震嗰樣嘢即刻轉到去奧運。即係等於阿靜呢頭先 off 呢個都預見㗎啦。 你嗰樣嘢即係人哋同你講一樣嘢，就係話：喂，你四川大地震咁樣 ，anyway， 跟住然之後就你哋做得好。 哦，呢個係頭先阿羅格佢即係喺個演說裏面，首先我覺得佢演說裏面已經係回應翻係嗰個記者招待會嗰、那個一次嘅，佢係完全嘅咁望住個稿，目無表情咁樣喺度噏，即係都唔想望你哋啲觀眾嘅。我睇到嗰個係，跟住佢其中有一段係講緊佢講緊係表揚緊中國。是喺個四川地震裏面做得係叫做好好啦、團結精神啦，即係做即係表揚緊呢一樣嘢。咁表現即係講完之後佢略為停頓咗啦，咁就係、是、我見到嗰個呢就成個場館裏面就好禮貌式咁去拍手掌啦。咁當時呢就係、是、我喺個酒吧裏面呢係我一個人喺度笑嘅。我就冇搞叫咗。你講四川你喺度拍手掌，我就喺度講緊，就即係我 off mic 頭先同阿迪講一個比喻，就係話嗱某某即係不幸地唔死咗個爸爸。咁、個喪禮做得好好，做得好係做得好圓滿。咁、跟住臨尾有一個人就即係過咗可能過一兩個禮拜就同你講返啊，你呢個喪禮真係做得好好啦。咁你係咪應該拍手去即係講呢一個即係去認同返去講呢個說話呢，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囉。你真係四川嗰個真係黐嬌線嘅真係。 唔係，同埋今日呢成個開幕儀式呢，你會見到一樣嘢係咩，即係正如傑斯都有講過啦、你專係俾外國人睇啦、但係呢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呢，佢所謂嘅八年奧運呢、就有啲清末嘅時期八國聯軍時期去俾啲表演你嗰陣時 似嗰 啲人，你其實睇落去係似嘅， 冇變過嘅。呢個通係冇變過 的，個通係冇變過 的。但係唯一變咗就係真，即係同100年前比，中國係真係真今次係真正強大咯。 因為 我都話 外國人 可能100年前都係強大㗎。 唔係，你100年前就係你一樣係好 stubborn 好愚昧嘅時候，我都話啦。又就會暴力解決㗎嘛， 即唔係可能200年前係嘛，即係你話康熙年代可能好強大呢。 但今時今日就係邊個其他係人唔好話用暴力呀、連講都唔敢講啦，今時今日邊個敢講啫，講一句你唔啱聽嘅，喂大佬即刻冇生意做喎。即係今時今日經濟掛帥，乜都唔使講啊！係啊，咁即係你發覺係美國如是，法國如是，即係德國亦都係差唔多係咁樣，所以 都係啦。 日本直情係日本踢國咁樣啦， 一定睇啦。 咁但係即係今晚佢都有啲温情嘢玩下嘅，即係譬如話姚明出場即係擔大旗嘅時候，佢就企咗個四川嘅 小朋友 喺度啦，話嗰個真係。即係到佢膝頭哥㗎，那個靚仔。 咁咪 睇到真係睇好耐都係到佢膝頭 玩冤山窿，佢唔使耷低頭囉。 係呀係呀。咁佢就陪住姚明一齊行出嚟啦。咁呢個即係而家佢好識做嘅，即係玩下呢啲咁嘅溫情牌呀之如此類啦。咁仲有今晚其實開幕式咗啲咩可以講呀？ 有啲咩亮嘢喂。 有咩亮 先，你講話有亮嘢㗎。 亮嘢咪就係啲服裝囉。 係呀。咪我做得最亮就係啲女士即係女運動員嗰對鞋。佢同埋都影好耐， 唔 係影好多次。 我就因為你如果譬如平時好似我哋喺大陸多呢，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你又就算唔喺大陸多，你成日都會間唔中，即係每一年你知又有幾套啲大嘅武俠片，即係譬如陳凱歌拍嗰啲呀，即係嗰幾個所謂大導演啦，即係張藝謀嗰啲。如果你睇慣呢啲，同埋譬如話我哋成日喺大陸多呢，我哋成日睇啲電視劇集古裝片都睇得多。喂，你發覺呢啲嘢完全冇驚喜㗎喎。即係玩多人呢，即係今時今日喂打香港啲電視 都冇晒武俠片就咁解啦，古裝片。因為你真係唔夠去玩㗎嘛。 千軍萬馬幾容易做。 千軍萬馬佢今日嗰啲其實嗰啲人呢嗰啲面口呢全部其實同我哋平時睇嗰啲好好好我哋好識勁㗎。所以其實我哋真係冇驚喜㗎。 你睇新嗰套赤壁就知啦。 赤壁我未睇。 基本上係人海戰術咁樣。 係人海戰術㗎嘛。唔係你其實唔係淨係電影㗎。如果你睇得多大陸啲電視劇呢都係咁樣㗎。一玩古裝啊玩千軍萬馬呢佢真係即係就係好似今日嗰啲咁嘅情景囉。咁同埋就係見到邊啲大嘅體育明星啊。美國好似有高比仔啦，係咪好似。 我冇留意，我真係冇留意。 美國有高比仔啦，咁同埋就德國三大旗就係勞力斯基啦，瑞士就係費達拿。 費達拿囉。 係囉係囉。嘩都幾犀利。咁仲有就又見到拿度啦，西班牙。 係拿度啦。 見到拿度啦，係啦，見到嗰啲都有去。同埋就係見到個情況，從情景行頭入去入場嗰啲好辛苦啊！後尾佢再影翻咧，哇！好拿到咧，仲犀利過打温布頓啊，打法國公開賽成身濕曬啊！ 大佬，你諗 全好熱啊，好熱啊！嗰啲係 第一樣嘢，鳥巢喺個巢， 喺個巢入邊巢。係你見到嗰啲領嗰啲元首都係啊，全部濕曬啊， 揸住把 線，不停係咁喺度潑線啊，因為真係好熱啊， 好熱啊！ 瑞典咪醒啦，瑞典個裝束個中國裝束，跟住仲要揸把線噶嘛，啲女 係啊， 不停係咁潑，即係。 唔係，即係下次閉幕嘅時候，真係要考慮一下啲國家，即係著比基尼算數。 喂，輕輕問啊，拆開問咧，巴西邊個揸大旗有冇睇啊？ 巴西冇，唔係細哨， 唔係細哨， 唔係細哨，冇見唔到細哨。 OK， 唔係一定見唔到細哨啦。 唔係佢要 prepare 細哨應該唔知喺我唔記得上海又喺沈陽啊嘛。所以足球隊係冇嚟參加嘅，因為佢哋開咗波啦嘛。 明白，明白，明白。 咁仲有一個人都可以講下嘅，就係早嘅日我都睇咗，呢個就係朗平。咁朗平嘅帶領，知唔知帶領咩？ 美國嘅 女排， 女排 book 佢嘅街啦，即係呢個真係，如果我係美國佬咧，我真係即刻揾人揾佢真係。咁咧就係佢係中央台咧就同佢做咗訪問，冇剪接嘅，我好肯定係冇剪接嘅，五分鐘到啦大約。係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問佢即係今屆美國女排，美國女排同呢個中國女排同組嘅。咁跟住問佢就美國。即係女排個而家狀況點啊？之前咧，今次有冇信心啊？咁啊，佢完全咧話：我哋冇咩目標嘅，我哋就即係大致上諗住，因為我哋波到 young 咁啊，即係之前咧，即係咁就話 呢啲世界女， 我哋嚟攞個經驗，總之發揮到最好就得㗎。 呢啲世界女啊！ 咁跟住之後問佢：你最想邊度攞冠軍？哇！佢毫不猶豫，佢毫不猶豫，係啊，佢就話。真係好希望係今屆係中國攞冠軍跟住之後佢就解釋大輪就話嗱，因為趙睿睿又受完傷啦，咁佢又復出啦，咁同埋佢今屆真係好強，同埋喂真係好難得㗎嘛，中國自己搞奧運，梗係希望中國攞冠軍啦，喂。 唔係我覺得無間道㗎呢樣嘢。 如果歐國杯嘅時候呢，俄羅斯對荷蘭嗰場。如果荷蘭啲傳媒走去訪問下希丁克會唔會咁樣講啊？喂冇可能啦係咪先你又帶住自己嗰隊即係帶住你係應該係一定係 應該 都係講自己隊波贏㗎嘛。 自己嗰隊波㗎嘛。 你對邊有可能講 你對下邊球員大佬點搞啊喂老實。 我真係好唔明點解佢要教美國隊囉同埋點解美國佬會俾佢教美國隊。 唔係我覺得你睇埋個賽果先好講我有啲保留。 Okay, 我覺得佢世界女都無間道嘅 係咪呀 ?ok, 咁睇下到時嗰場波佢會點樣搞啦。 最後啦奧運點都好即係講埋呢一 part 啦咁大家帶落去香港啦。咁 係喎再香港嚟講。 點都要講香港。 一定要講香港。 即係嗱雖然呢個節目就即係聽晚出街啦但係。 聽晚有冇炸彈就唔知 啦。聽晚有冇炸彈啦。但係馬上就應該係禮拜六聽日開始。 星期五就已經有個疑似炸彈先啦。 咁即係講返禮拜五已經有疑似啦即係 anyway,銅鑼灣嗰個啦，就真係 anyway 吧。 嗱，我哋幾個禮拜前已經講啦， 已經講咗啦， 真係啊！再講一次，重複一次，真係由聽日開始呢一段時間，即係搭 人多嘅地方，真係 人多地方，全部都要小心。 唔係，同埋我會覺得小心幾個位嘅，幾個位係咩？第一個就係即係真係沙田火車站要小心嘅，同埋另外就係講過啦，即係銅鑼灣啦、旺角呢啲地方啦，同埋特別要留意一樣嘢咧，即係我諗希望嘅，其實你會好易估到喺一架地鐵車廂或者火車車廂裏頭。行緊嘅時候只要有煙我告訴你那架車 你係湧住出去嗰啲人、嗯、你係好危險嘅、嗯、即係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 嗱、即係有啲人會成日覺得我哋係咪危言聳聽呀、啊、點樣，即係我成日都係講一個樣嘢，就係冇事你咪當我哋危言聳聽囉、嗯、即係我成日都係想提大家，就係我自己個諗法就係話，即係首先我成日喺大陸，我睇到各大城市即係嗰個而家嗰個保安升級到去咩程度、嗯、再 compare 返回香港，香港其實嗰個係頗低嘅，係咁、 嗯、 如果我作為恐怖分子啊，咁我會覺得喂搞香港真係幾有著數 啲、啊、 因為作嗱、啊、搞又容易，搞完之後 個 noise 又大， 個 noise 又大，喂，即係係值得去 consider 㗎嘛呢、這個地方。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就係話真係係，所以點解我成日要同人講就係話喂真係小心囉。 同、嗯、埋有樣嘢要講係咩呢，就係、是、未必係恐怖分子嘅，而係 anyway 玩你嗰下都死嘅。係 囉。你今日嗰個係玩㗎嘛，好似係咪炮仗嚟。 炮仗，但係 anyway 海上求救嘅嗰啲咁工具嚟， 嗯，即係有人玩嘢啦， 係啦，總之係有人玩嘢啦。但問題係你會嗱留意啦，上個禮拜有單新聞啦，即係照版轉換抄翻加拿大嗰間斬頭事件啦，即係拉咗女工跟住喺後面劈啦，你會見到係模仿形式嘅話咧，你驚嘅，即係唔係因為恐怖分子嘅問題，而可能有人無聊玩嘅時候而玩出禍到你都驚嘅，所以即係大家真係絕對小心嘅，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要提一提， 係啊，即係如果你冇事發生，你咪當我哋三條友多事 多事幹咯。幾人憂天啦、 啊， 冇壞啊！但係我覺得 咁啊，同埋講下馬術啦，即係我覺得喂佢又幾有運仔喎，即係落翻幾日雨咧，其實對佢好嘅、 嗯。 即係我哋之前憂慮嘅就話，即係嗰、那個天氣 熱啦 嗰樣嘢啦。咁、嗯、你起碼而家都跌翻落去32度到啊，咁、嗯、就即係稍為叫做 OK 啲咯、啊，即係冇起碼冇咁熱咯，係、嗯、啊。咁有冇人去睇呢個馬術啊？我哋 唔啦。 飞我有几张？ 系咪你唔去睇？系咪你冇衫着啦？ 讲真的真系几难揾嘅喎，啲衫 一件件都大 logo 啦。 件喂，依家兴系兴啲咁嘅 logo 噶嘛？啲衫全部 同埋即系依样嘢真系有乜理由啫？我觉得 我仲考虑紧睇唔睇，因为我有飞嘅。 大 我都有，但系我都系。佢咁樣嘅規例 係囉， 我又冇得示威。 唔係我又唔係諗住去玩嘢嘅，不過我諗住即係如果咁 Q 煩嘅，咁我咪去到差唔多到入場嗰陣時呢，我就唔除咗件衫去囉，跟住入隊就喂你俾件衫我嗰個啦，咪 care 啦，我唔著衫嚟。 我諗住玩嘢㗎，我諗住溜返條什麼什麼旗咁樣當褲著㗎。 咁你一定入唔到啦。 系啊，咁唔系我谂住之前着住条裤去先嘅。 唔系，同埋问题系咧，佢公布嗰样嘢咧，我觉得有啲白痴嘅，系咪咧？即系你要规定件衫个 logo 同你件衫嘅面积个比例有几大？嗰、 嗯、 下咧，我觉得真系有点而过火咯。即系佢因为唔想俾人做宣传咯、 嗯。 即系 anyway 当卖广告都唔。 唔系，其实嗰个系藉口嚟嘅啫。 我系藉口嚟啦，好明显。 因为佢即系佢惊。嗰啲 你唔想 你知阿長毛嗰啲成個自古華拉嗰啲 咁大，你唔想做宣傳，你咪叫啲 camera 唔好影觀眾咯。你點解要規定啲觀眾著唔俾著咩衫落去先得嘅？黐線，係咪先？ 太多規矩啦，係咪？ 唔係咁樣宣傳啦，即係如果 anyway 你想支持某個政黨嘅著紅色衫，係咪先？著紅色衫又咪得咯？啱啱聽啦，立曬頭。咁啊，同埋馬術，老實講，你叫我睇，哇！朝早我見到嗰場，好似五點幾啊，大佬頭先有講過， 係啊， 因為地鐵吞到兩點幾，朝早三點幾已經有班次去服務，為咗馬術見呢件事、 嗯， 哇！我未必會睇。係 咩？佢唔係將啲賽事全部擺喺 有兩場啊，夜晚七點幾有場，因為朝早我諗係真係為咗天氣嘅關係，即係冇咁熱。 呢、啊這個一定要嘅， 係啦。咁啊，反而聽晚有一場一定要睇嘅啦，就係、是。聽晚嘅奧運 籃球， 籃 中國對美國 咁啊！我頭先睇到啦，就應該係大約九點半到嘅，九點半時段開始嘅播嘅。咁啊，即係依個要留意啦，就係輕輕講一講啦，冇內線嘅美國隊對所謂嘅中國長城，係咁簡單啦。 唔係同埋咧，即係可以嗱，你大家可以自己再測試下自己係咪中國人嘅，就好似我咁樣，就係咧，即係由呢個奧運開始到尾咧，即係每逢睇中國嗰啲比賽嘅時候咧，你又會 唔會如果中國輸嘅時候，你會唔會好似我咁囉，即係會好振奮呢？即係下體都會變硬嘅，我哋嗰啲會。咁呢就如果係好似我咁呢，你又要去睇醫生啦。係啦，即係我就要睇醫生㗎啦。因為我完全係好期待所有項目都睇到呢個中國輸。 你睇中國醫生 都係要睇 西醫， 都係睇西醫。咁再講少少，即係關於睇奧運啦，即係中國就中國人睇奧運啦，即係其實佢哋就真係好緊張啦，即係好好熱心啦，好熱情啦，咁就呢個正常嘅，咁好振奮咁樣啦。咁就頭先都講啦，即係話今日就放假啦。咁就頭先阿牛同我講話，上海又好似話放五日假，即係 某啲公司 某啲公司係。咁同埋呢就係呢我就呢、這個我唔知阿牛講俾我聽。咁同埋呢就上其實上海我知道有好多 office 呢就有好多特別安排嘅。即係就同個別員工做安排添，因為譬如話即係因為其實譬如話好似我哋咁中意睇體育運動嗰啲呢，講真就真係好唔方便嘅。你知道我哋習慣咗貓頭鷹㗎嘛，半夜睇波，半夜睇即係睇身睇直播㗎嘛。係你而家就慘啦，即係呢你想睇嗰啲全部就係晏晝，其實係幾難嗰幾難幾難定，同埋食飯時間係啦，即係七點幾呀嗰啲時間啦， 真係就返內地嘅群眾嘛。晏晝咪睇奧運囉，睇到夜晚之後夜晚咪有 VVVM 嘅活動囉。 喔咁樣。 咁要走返佢哋。 即係啲咩足浴呀嗰啲要做。 唔係咁，但其實都係即係就會其實喺內地好多城市就會做好多呢啲咁嘅安排囉。 今日我都知有部分嘅中資行啦，唔係銀行啦，當然即係佢哋都比較上係好似放四點半啦，五點就已經放返屋企，即係 anyway 預咗班，俾返返冇話班友，俾返返佢哋啲職員啦，返屋企睇奧運。 係啊，睇奧運就大曬㗎啦，即係我諗即係譬如話跟住以後落嚟有啲譬如有啲時間係嗰啲咩中國奪金嗰啲咩關鍵時刻嗰啲呢，就我諗就 有即刻收咗㗎，或者唔係即係 office 應該要擺定個電視喺度。 係啊，我今日就喺東莞嘅 office 呢，即係我就做咗一個咁嘅少少安排啦。我就喺酒店就攞間套房俾你，跟住然之後就我唔喺度嘅，咁我話得啦，嗱，總之你自己攞啦，咁就成班咁佢哋就走曬。我話中意咪 call 埋朋友咯，咁佢好開心。 所以 一間房咁就睇開幕式咯。 所以曾特首派咩錢啊？奧運馬術放假咪得咯。 係咯，一早都應該講啊，你都講咗幾次， 放好多日嘅喎，咁樣要 冇乜所謂。 你要支持馬術運動啊嘛， 支持奧運啊嘛，大佬。 咁同埋就講翻又講翻保安啦，即係譬如話。其實上海都好犀利，上海就早幾日開始突然之間呢就下令所有嘅地鐵站呢，所以即係人哋係做好多嘢嘅，所有地鐵站呢由而家開始打後一個月，全部喺地鐵入面所有嘅鋪頭全部唔開。咁呢個係好大影響㗎，即係如果有人去過上海知㗎，即係上海嗰啲地下嘅 shop 啊，地下街嗰啲 嚟㗎啦， 嗰啲規模係大過香港好多，即係有幾個大站，譬如人民廣場站啊、徐家匯啊、中山公園啊、南京西路嗰啲啦。嘩大佬，即係你話一聲唔開呢，即係暴動嗰次，但係冇辦法，全部總之就係唔開。咁所以係全部停晒嘅。 北京首鋼都停產。 係喇。咁所以真係奧運係好犀利。咁所以你話點呀，你話香港嘅相對地香港嘅問題 喇。 係喇，即係乜嘢都冇做過。 唔係多幾個人去即係大肚林丹嗰啲去查下，即係就當好似係一個保安咁樣巡查囉。 係呀，即係有啲啲。係呀，所以嗰個保安嗰個程度係好低級別㗎。即係香港到而家目前為止，如果你compare會即係大陸嗰啲。 一句講曬要小心啦。喂，但係呢另外即係差唔多奧運完啦，咁臨完之前問乜嘢，你好似聽講話即係上邊係咪有的士罷工 啦。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呢個長安啦，咁長安可以講兩樣嘢嘅，即係今日可以第一樣都係同奧運有關嘅。咁你知唔知長安馬王係咩嚟㗎？ 酒嚟㗎， 梗係唔係啦。你知唔知今屆代表中國隊嘅馬術嗰條友呢就係長安人嚟㗎。東莞長安人。我唔記佢唔知咩，佢好似如果冇記錯，我可能記錯個名，唔知叫李振強嘅乜鬼 㗎。真係好後生㗎係咪？ 係 咪好後生？ 唔係喎，都三十零四十歲。 唔係喎，係呀係呀。 咁佢就即係早上個禮拜呢就搞咗個即係慶祝會啦，就歡送佢過嚟香港呢邊啦。咁佢就佢係參賽選手係長安， 唔係佢臨尾唔知參加個咩，啱啱好攞到分夠資格。 係啦，咁佢呢就都幾犀利㗎，佢用100萬歐羅呢就買咗 一隻 馬叫 Jumpy。咁呢就咁好勁㗎，咁買返嚟，咁但係放俾訪問佢呀， 我買完呢隻馬呢而家就爭緊人哋六七百萬人民幣。咁咁啲人就問咁你會唔會即係賽完之後會賣返個 Jumpy 走啊，咁佢就盡量唔買啦，我都我其實佢話我希望就係即係過去歐洲嗰邊啦，因為歐洲嗰邊呢就即係個馬術氛圍會好啲，咁所以佢就希望呢即係我都陪埋 Jumpy 一齊返歐洲，即係著草係走佬。 佢個上頭都幾大。 咁佢係即係佢都好有自知之明嘅，因為呢參賽選手有成七八十個㗎，咁就其實佢係冇乜機會入到決賽，即係佢後期可能出嚟呢跳一個 round 咁就玩完㗎啦，咁所以即係佢係可能連第二 round 都冇得跳㗎，咁但係呢個符合奧運精神嘅。咁第二單就係講緊嗰個奧，唔係即係講就係頭先阿迪講啦，就呢個同奧運冇關，就係最近呢個禮拜呢就喺長安呢就有呢個的士罷工，咁係幾盞鬼嘅。咁事源呢就係因為呢國家就有呢個汽油補貼嘅，因為即係最近油升得好犀利啦。咁佢其實呢就如果冇記錯呢大約呢就係$292到嘅人民幣，就每一個月。一架車，咁你乘返就咪仲唔係咁唔止㗎，其實佢仲有啲唔知咩雜費，咁加加埋埋呢就 仲要罷工 六差嘢到啦，六千零蚊到啦，咁點解會罷工呢，咁就因為呢好啦，咁啲錢呢就發放落嚟啦，廣東省咁就批咗啦， 又扣緊 啲，咁係咁呢跟住佢又咁樣嘅，佢又扣得衰格，咁呢就咁呢長安就發現呢，長安司機就發現咦點解人人攞緊五千幾㗎喎，廣州啊上個廣東省每一個省啊市啊鎮啊全部攞五千幾蚊。 我攞四千。 唯獨我係攞三千蚊。 嘩真係 跟住 真係水瓜打狗。 咁跟住呢然之後呢就發動呢個罷工，咁由禮拜一開始呢嘩冇曬車，成個長安好似過 你都好頭赤喎，你都。 嘩頭赤咁就好頭赤啦。咁呢就咁我就諗咦點解啲有咁齊心嘅，咁但其實唔係齊心。係因為呢根本呢就如果你一日頭啊，如果啲的即係有啲其實有啲想揸車出嚟嘅，但一揸出嚟呢 俾人揼啊， 就俾人揼啦，就成架車即係又搵磚頭掟你架車啊，跟住就拖你出嚟打啊，即係我有個朋友呢就坐即係就上車上咗個的士， 唔行拉返出嚟， 行唔夠即係我諗一百米唔夠，架車就噗停，跟住然之後呢就唔得落車即係有人衝過嚟咁就玩即係所以呢就日頭就冇曬的士啦，咁夜晚就到臨即係臨到譬如半夜啊點零兩點呢就有啲的士就浮出嚟咁樣囉。 依家完結咗未？ 玩到今日呢就尋日開始呢就陸陸續續日頭見到多返啲的士出嚟，但係聽講根本都是解決不到，他們到最後都是拿三千元。 咁另外呢單咁嘅嘢佢裏面有冇新聞即係講返呢 啊即係冇啊，完全冇提啊，包括所有報紙啊，即係我睇過曬新聞啊所有嘢完全冇提，包括呢個長安嘅即係本地新聞啊，所有都冇提，當你死嘅。咁我諗到最後嘅結果就係都係當你死嘅。 我覺得你應該要密切留意呢間嘅事大發展，你每個禮拜報道。 OK， 咁好啦，時間呢又差唔多啦，咁啊又要到下個禮拜，希望聽日我哋真係冇炸彈啦香港。 OK， 好啦， 都唔想見到啊。OK， OK， 好，拜拜。 多學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衡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堂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视你点睇？ 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和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唔使講咁多啦，飲啦～